后，一点辣椒油解开了思乡愁，远山的尽头耳濡目染将是心中流，东方之刚柔跟地球世界战斗，快快闪开各路牛鬼蛇神，吐纳全书房接受内心的一针，我一气呵成打乱淡淡灰尘，表情高冷多度之交，主位及引导人，思量不正经，不按寻常的标准，我一鸣惊人，从未忘记出身血统草根。你也蛮合理，你也蛮合理，你也蛮合理，你也蛮合理， Cause we won't stop, yeah, you know that we won't stop。 你也蛮脱下超人的衣服，只是个普通人物，汇入众生的旅途，有痛苦有孤独，关掉英雄的光束，只是个普通人物，踩着理想的独木，用天赋用傲骨， at maximum volume. 没时间 phone home， 宇宙无限浩大，什么原因导航选择地球？万有地吸引力，源不绝生命力，侦测器在呼应，全面加速推进。这不是相信撞地球，而进行外表巨大瞳孔，我头好大，动作咔咔。三秒前劝你爸妈家，眼神像披萨的口号多无价，猫头怪吃点脸色，不信我存在代价。第三的接触中可以选择臣服我或不理我，第三的接触中可以选择带领我或加入我，别对我不闻不问，地球明明有火星文 Rap the tap the tap tap Pick up boom ba da ba da boom。 嘿，这世界复杂太喧闹，太多自以为是太狂傲，说不求一次理念，不求一次理念。 Let go， 我跟你不一样， 万能的外星人来拯救地球人，传说的外星人崇拜我地球人， Clap clap clap 这样 Clap clap clap 那个 Clap clap clap 这样，那没有 hit me now。 天时地利天光不如眼见为凭，不明飞行钢琴生命力还在那坚持地球主义，双手从众黑龙沉默，光子和量子在计算之中，自卫和科技都比你更先进，你却自卫你比我还重。 Hey there， 抬头看着天空，以前我的降临刻在 What's up now， 飘飘把你双手举起，说出 rap 无享受忽然动荡，别把这生物美学表示成丑陋猥琐，不属于情趣无意，没错，我属于这个世界。第三的接触中可以选择臣服我或不理我，第三的接触中可以选择带领我或加入我，别因为你的无知有些否定我的能力。 Night, ele, ele, ele, ele, fire, fire, fire, boom。 嘿，这世界复杂太喧闹，太多自以为是太狂傲，说不求一次理解，不求一次理解。 Let go， 我跟你不一样， 我跟你不一样， 万人的外星人来拯救地球人，传说的外星人。 walked in the room, I thought I'd forgotten you. Turns out it isn't true after all. And now I do regret all the things I said. I can't take this anymore. I want you, I'm telling you. Oh, come on, come on, I know I was wrong. Hold my hands up and take the blame. I still believe in you and me. Do you feel the same? I'm sitting there waiting for you. 来自于 Olly Moors 带来的这样的一首歌 Come on come on 啊，在英国的一位歌手，然后呢在2009年的时候英国偶像当时的一个选秀比赛当中获得了亚军，后来签约了索尼之后发行的首支单曲 Please Don't Let Me Go 当时的首周啊，第一周以这个93,000张的销量拿到了英国 UK Chart 单曲榜的冠军榜啊。包括其实刚刚我们听到这首歌曲，你觉得他的声音非常非常的浪漫，而且还特别像另外一位歌手Jason Mraz， 他在唱 Try 也好，还在唱其他那些浪漫的小情歌，给人就是一种很温暖的很简单的感觉。 OK， 我们继续来听吧，还有更多的好歌，包括在下半时段继续来和你分享我们本周的运动的主题，稍后见。 不适合天旋地转的摇晃，而非 的梦想，爱不是他的专长，你痛到开始懂他。斗牛士总是潇洒，羡慕让裙摆飞扬，浪漫让眼睛迷茫。 等来敢讲爱我抱伊，阿你讲。

let the night go on forever. 大家 let the night go on forever. 为了音乐而存在，情不自禁在摇摆。大家 let the night go on forever. 大家 let the night go on forever. Go on forever. Go on forever. Go on forever. Go on forever. 大家 let the night go on forever. 放进心里，永远都有惊喜，精彩靠自己定义。 君凯， 放下所有不如意，周大口深呼吸， 王源， 把节奏装进耳机， 倒数三二一， 二胡来了。 视线支配火中你的一人天，世界该怎么传送，只有距离能自动，该进攻还是防守，管他呢， 紧紧抱着我，紧紧地抱着我，就像从来没有没经过谈过的顽童，有一点害羞，却又控制不住想 We'll be right back.